牛无疑开始 Wake up day， 一起来跳 Wake up day， Party 就要结束 Wake up Danny， 太阳下山了。 听听声音，有人呼呼大睡，听听声音，不是卡洛斯或 Annie， Arthur 也在这，猜猜 Hammer 是谁？ 哦天哪，一定是 Danny。Wake up Danny， 牛牛无疑开始 Wake up Danny， 一起来跳 Wake up Danny， Party 就要结束 Wake up Danny， 太阳下山了。 小恐龙 Dorothy 嘴里嚼着玫瑰， Go go wax 在玩骨头，章鱼 Henry 转圈圈跳舞 Wake up Danny， 我们需要你 Wake up Danny， 牛牛无疑开始 Wake up Danny， 一起来跳 Wake up Danny， Party 就要结束 Wake up Danny， 太阳下山了。